家长放心，行人安心。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献礼党的生日，关爱党员健康。河北燕达医院体检中心第三届党员体检活动开始了，活动时间2017年7月1号开始至2017年9月30号。燕达医院体检中心在活动期间为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的党员进行免费健康体检，为男性不满60周岁、女性不满55周岁的党员采取半价体检优惠政策。体检报名预约热线400-898-1120。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G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市安监局，本期播出的内容是杨正峰树正气，让使命与荣誉与安监同在。7点首播，14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建党96周年之际，三河市安监局召开了71表彰暨警示教育大会。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拉开序幕。在新一的党旗下，全局40多名党员高举右拳，在领事人张彩琴同志的带领下，大声诵读入党誓词，党员们的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升华，进一步坚定了政治信仰，增强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激励着大家继续努力工作，为民谋利，为党旗增辉，为构建和谐三河做出新的重大贡献。随后，局党组副书记任德发宣读了表彰决定。局党组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职工和硬笔书法书写入党誓词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并合影留念。优秀党员代表和优秀职工代表分别做表态发言。表彰活动结束后，组织开展机关警示教育活动，通报近期各部门机关作风方面的违纪行为。最后，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建武喊话，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时刻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牢记神圣使命，杨正峰树正气，弘扬正能量，让光荣和荣誉永远属于自己，永远属于安监局。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是安监局祝您周末有个好心情。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Hello， 早上好，很高兴在周末的早晨你依然在这里和我一起听歌。可能正在赖床，也可能正在去哪里的路上，不管正在做什么，注意安全，也保持一种心情上的愉悦放松。很多人都喜欢的《千与千寻》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在人生的这趟旅程当中，你看到了多少风景，经历了多少离别，又珍惜了多少相聚呢？看开一点，潇洒一点，珍重。 OK， 继续听歌啦，会听到侯湘婷的一首《一起去巴黎》。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是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 是我看起来很迷幻，隐藏了最纯真的模样，因为我还不习惯要那傻被人看穿，写一封给自己的信，不需要勉强谁回应，在最容易孤独时最感激，感激感激给你，写一封给自己的信，不需要包装成上帝，真正的心里在意我是多么幸运，幸运因为我找到你。 如果没有了远航，

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意让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意让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意让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我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风姿洋溢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愿像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轻轻的风姿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 一个人可以不用长得太好看，懂太多事，明白哪只手夹雪茄更迷人，对所有红酒的年份倒背如流，但是你得有自己的气场，这很重要。你有自己的气场吗？可能每一个人的气场是不一样的，也许是活泼可爱的，非常的招人喜欢，总是有很多人围着你，也许非常大气，让别人有仰视的感觉，也许有些高冷，让人觉得不好靠近。每个人的气场都代表着你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特色，甚至你走过的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自己，你的气场喜欢吗？一定要有自己的气场哦。好了，不说了，继续听歌。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何必都要承担。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和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 要听到，她就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种下，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梦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安全带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以上。交警提示，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傻的画个圆圈，属于我俩的你世界，没有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纷扰也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的人就沉入太平线。说出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曾经我不变的誓言，我的眼泪断了线。Oh yeah， 现实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一抬头就看见。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的你世界，没有和别人连线。

有关青春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一首歌。我记得你说过，总有一天会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纪念的、失去的、遗憾的、遗忘的。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懵懂的、美好的、心动的、心碎的。有多少时光可以挥霍，有多少热血可以挥洒。 七进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知识是燃气器具安全使用常识。燃气器具给我们生活中带来很大的帮助，但发生燃气器具事故也是我们常见的，因此为了避免这些事故，一些安全常识我们一定要注意。三河市安全局提醒大家，一起来看看燃气器具安全使用常识。一、选购的燃具包装上应注明产品品牌、型号、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及生产许可证号，包装内应附有产品名牌、合格证和安全使用说明书。家用燃气器具必须有熄火保护安全装置。二、用户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用气规定，负责户内燃气设施的维护和日常检查。三、用户必须按照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要求使用操作。四、可以用涂抹肥皂水的方法检查连接燃气的软管、燃气器具以及管道接合部位是否漏气。五、燃气器具安装使用场所应保证通风良好，门窗要保持通风或加装换气扇，浴室应安装有地角百叶的门，燃气热水器应使用单独的排气烟道，不能使用家中的共用烟道或与卫生间排气管相连通。安全嵌入式器具需要注意器具下方橱柜的通风，经常检查有无燃气泄漏。六、使用燃气器具时要注意观察使用状况，如果出现燃烧不正常、打不着火、中途熄灭、断火后火焰不灭以及闻到异味等异常现象，应立即停用，并及时请专业人员进行检修。七、连续多次打火不成功的应暂停打火，以免打火过程中散发的微量燃气积聚引发事故。八、燃气器具使用前确认其开关处于关闭状态，使用完毕后应关闭燃气器具开关及燃气阀门。九、定期清理器具，炉头孔眼要经常清理，以免堵塞回火，器具使用不正常时应及时请专业人员检修。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朋友们，为了在日后使用燃气器具更安全，一定要做好以上的安全小常识。 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会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033特别关注我市召开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 我市召开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对前段时间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情况进行通报，对此项工作进行总结，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会议并讲话，就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提出五点要求：一、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各部门各单位要保持当前的高压态势，一鼓作气，乘势追击，顺利把拆违工作圆满完成；二、要明确目标，压实任务，2016年未片执法涉及的违法占地七月底前务必清仓，2017年的新增违法用地各站级相关部门要坚决在七月底前将新增违法用地全部消灭，对2016年土地督查发现的违法用地各站区各有关部门要做到心中有数，手上有招，想尽一切办法务必整改拆除到位。三、要领导带头，强化责任，各包镇领导要针对所包镇区的拆违进展进行再部署再督导，继续深入一线指导拆除工作，各镇要保持住现在这股敢打敢拼的劲头，在保证不发生新违法用地的基础上，继续牵头组织好辖区内违法用地拆除工作，啃下最后的硬骨头。专项行动其他成员单位和领导小组各职能组要严格按照责任分工，全力支持帮助牵头单位和责任主体做好拆违工作，切实营造起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热火朝天的良好氛围。四、要查漏补缺，建章立制，拆违既要继续打攻坚战，更要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打好持久战，一方面要做好拆除违法建设的后续工作，另一方面要建立土地监管巡查常态化机制。五、要拆打结合，正风肃纪，要对群众举报参与违法用地的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要对参与违法用地的在逃人员尽快实施抓捕，要对暴力对抗拆违行动的违法分子进行严厉打击。韩占山强调，要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彻底解决我市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问题，做到应拆尽拆，不留后患，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还群众一个公平正义，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会上，市长刘连杰对全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做了具体安排部署。他说，全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强势开局，强力推进，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从打击违法用地动员大会召开到现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全市已拆除整改209宗，占地 1126.68 亩，耕地 491.21 亩，建筑面积24万平米，拆除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拆出了团结一心共克难关的好局面，拆出了士气声势，拆出了发展空间，拆出了公平正义，拆出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拆出了党委政府的公信力，拆出了信心，拆出了经验。通过这次拆除违法占地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也使我们坚定了推进这项工作和以后推进其他重点难点工作的信心。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要看到成绩，坚定信心，但也不能过于乐观。现在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能不能把成果巩固住，能不能把工作推进到底，还取决于接下来要做的大量工作。刘连杰要求，在接下来的拆除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动中，要继续坚持两方面好的经验，一是领导一线指挥，部门协同作战，二是以强拆促自拆，以重点带一班。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握好四个方面：一、要明确重点任务，以打开路，应拆必拆；二、要继续保持追责和打击犯罪的高压态势；三、要一鼓作气，铁腕清除违法建设；四、要让群众充分享受拆违成果。各级各部门要继续坚定信心不动摇，坚持力度不减弱，咬定目标不放松，直面挑战，攻坚克难，将依法拆违进行到底，向上级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通报了全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献礼党的生日，关爱党员健康。河北燕达医院体检中心第三届党员体检活动开始了，活动时间2017年7月1号开始至2017年9月30号。燕达医院体检中心在活动期间为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的党员进行免费健康体检。为男性不满60周岁、女性不满55周岁的党员，采取半价体检优惠政策。体检报名预约热线400-898-1120。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G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为您播出家庭植物与环境有益，8点首播，15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家里养盆花除了让家更温馨和亮丽外，对环境也是很有益的。家庭植物能吸附房间里的污染颗粒，让家里的环境更加适合居住。在家养植物也是很有讲究的，在室内可种一些适应能力较强的植物，否则种在室内不易成活。而不同的植物其功能也是不同的，如紫苑鼠、黄芪、寒烟草和鸡冠花等一类植物能吸引大量的油等放射性元素，芦荟、吊兰和虎尾兰可清除甲醛，常青藤、月季、蔷薇、芦荟和万年青等可有效清除室内的三氯乙烯、硫吡氢、苯酚、氟化氢和乙醚等，虎尾兰、龟背竹和银叶兰等可吸收室内80%以上的有害气体，天门冬可清除重金属微粒，柑橘、迷迭香和吊兰等可使室内空气中的细菌和微生物大为减少。尽管家庭养花好处多多，但卧室摆花也有注意事项，这是因为白天花卉在进行光合作用时是放出氧气和吸收二氧化碳，但在夜里花卉不进行光合作用，不仅吐出的是二氧化碳，而且还要吸收氧气。室内氧化过多会造成氧气浓度降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对健康十分不利。如果是在室内养花，由于晚间花卉主要进行呼吸作用放出二氧化碳，所以适合在下班的时候打开窗户让其通风，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浓度。保护环境，爱家园，健康生活每一天。三河市环保局祝您周末愉快。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来推荐一些很经典的好书，生活方面的泰勒·本·沙哈尔的《幸福的方法》，亚历山德拉·斯托达德的《雅致生活》，还有经常会有人提起的《少有人走的路》，埃克哈特托利的《当下的力量》，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以上这些书可能会增加很多生活的感悟，闲下来的时候不妨读一读。 好了，很高兴在你闲下来的时候会在这里享受好音乐，听歌吧。 静静快乐吧，自由自在快乐，让你随你守护你，只有我安静默默，一个害羞的我，终于来你在乎你，不是我，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懂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哦哦哦，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相信好潇洒又寂寞，好好爱我，不小心的错过，只会换来一辈子的刀过，就让我送你回家，就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了你，我呵护了你，懂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哦哦，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懂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哦哦，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 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冲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也是一种过滤吧。这些年有没有过滤掉什么早就不该留着的，在你的心里留下那个简单的自己，随心一点没什么不好。你是一个简单的人吗？希望你的生活更多的是简单和快乐。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请你看看我。花儿对春风说什么，请你问问我。春风它对山不说什么，让我靠在你的沉默。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让我睡在你的宽阔。 相信

距离，夜晚里所有电视机的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自己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牺牲会跌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也刚好甜蜜拜拜 baby。 咖啡喝一杯，然后听一听，但分享说你被我收起来的每个音，春天的黑眼睛，你穿着新的红裙，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找到温暖。深呼吸，把最可爱的忘得清晰，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像你这次的猫，它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暖黑色的肌肤。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 也许其实美丽的梦早已清醒，只剩下我独自吵醒的你。 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适合自己单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而颠倒，你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甜蜜拜拜 baby。 沈从文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愿你也能拥有这样的感情，牵着他的手一直走到白头。很有意境的话可以用来表白哦。好了，不说了，这里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 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对你说话，看到你露出的笑脸，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宝贝，你听到了吗？我在轻轻等你回答，你眼里露出的快乐，是我一生最大的满足。牵着你的手，陪你学会走，我有多爱你，你会不会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未来打量，宝贝。Shut up. 挥动着翅膀，把梦想打扬，牵着你的手，陪你慢慢走。我有多爱你，多想你知道，希望有一天你站在我肩上，挥动着翅膀，把梦想打亮，宝贝。 我心里只爱你一个人，你的态度我不

长爱妃宠我多一些。八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在安静下来读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好处呢？就是书总能让你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已被世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这种共鸣的感觉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了一样。读书的时候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可以试试看。好了，听这里的好歌曲也会找到共鸣，张睿的一首滴答滴答。好了，听歌吧，下一时段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锁定收听品味1033，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再见。 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我爱让我变得看不开，我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不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获。拆，最好最坏都拆，你为何离开？永远没有答案，给我你爱的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会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不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收不回。 都一样圆满暧昧，温暖节奏是永不融化的冰沙，暧昧又为更冷漠爱，天使的礼物还没拆，怎么能从容的擦亮烛光分享晚餐，怎么能放心的当凭谁平凡的衬衫，说爱怎能不如我这么的实在，感情没有多难难的很多，天上找到我下一秒或许说不定海水能停下，那个好人来还是去陪我，找到永不回到现在的本暧昧，我闯入到他不会致密的频道，暧昧是会拒绝加班， 暧昧有分 寸过得 好 孤单，流言和谎言还没散， 9:00。 甜蜜蜜，你 下的甜蜜。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份回忆，我的故事，我的歌。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